要想修炼血魔大法，需要杀人获取心头之血。 没错，所杀之人的修为越高，修炼的速度也就越快，所以窃贼很有可能来参加明天的比武大会，趁机浑水摸鱼啊。 哦，狄大人这么一说，老朽就明白了，怪不得本届比武大会要在汉阳县举办，原来是方便狄大人查案呐。 哎，这濮阳县人肉包子案结束之后，窃贼就躲了起来，狄某惭愧啊，至今没有查到什么线索，只能被动地等待窃贼出来杀人作案。 老朽曾经听老帮主说过血魔大法口诀的秘密，希望能帮到狄大人 啊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丐帮主请讲，狄某洗耳恭听。 五五端阳日，重九祭祖时，一朝入地狱，爱恨贪嗔痴。这个五五端阳日的意思，就是修炼者需要吸满五五二十五年内力的修为。重九祭祖时，是指修炼者要吸收九九八十一个人的心头血，而最后两句便是诠释了人间的万恶之源，爱恨贪嗔痴。因爱生妒，因恨生仇，因贪纵欲，因嗔失道，因痴入魔。狄大人一定要赶在窃贼杀满八十一人之前把他给抓住啊。 啊，多谢丐帮主，狄某一定尽力而为。 对了，修炼血魔大法的人是不会吸收有病之人的血液的，否则就会影响修为，所以有关毒杀的命案基本可以排除窃贼的嫌疑了。好了，狄大人，老朽知道的也就是这么多，如果有什么用到老朽的地方，狄大人随时招呼。今晚的血祭宴恭候狄大人。 好好好好，多谢丐帮主，丐帮主慢走。 丐中丐走后，县令府一行人陷入骚动。 完了完了完了，武林大会肯定会死人，早知道窃贼会来，我就不来赞助武林大会，不趟这个浑水了。 如果窃贼修炼成血魔大法，会有多厉害啊？ 武林大会的前五名一起上，估计也就能跟他打个平手吧。 啊，真有这么厉害啊？ 在濮阳县的时候，我曾经跟窃贼交手过，刚修炼没多久的窃贼武功已经跟我不相上下了，现在我肯定打不过他了。 啊，这么可怕，我要回京城，我要回皇宫。 没事，偷偷你别怕，有我呢，没人能伤害你。 扁姑娘，其实跑回皇宫也是没有用的，那窃贼要是真的修炼成了血魔大法，一个人占领皇宫根本就不成问题，待在汉阳县这么多的武林高手在呢，咱们呀还安全点儿。 没错呀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为今之计，咱们只能尽全力找到这个窃贼，借助官兵和江湖人士的力量，在他还没有修炼成功之前就把他给拿下。 那当然，明天比武大会咱们是不是得盯紧那个左半仙啊，他是不是很有可能是窃贼啊？ 这样，明天比武大会的时候，大乔利用赞助商的身份坐镇会场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，其他人跟我一起把左半仙约到牛记驴肉馆盯住左半仙。 唉，但愿比武大会能够顺利结束，不然我的银子可算是白花了。 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虽然狄仁杰已经为比武大会做出了安排，但他心中还是没底。当晚，狄仁杰一行人准时赴约，来到了汉阳客栈，参加丐帮举行的血祭宴。 哎呀，方哥，这汉阳客栈怎么这么多人呢？ 那当然了，看啊，这个所有武林大会的参赛门派应该都来了，你看那个少林的马车车队，那个武当的车队，那边华山车队，有血祭宴吃，谁不来谁傻子。 小芳啊，那个血祭宴真有那么火吗？ 没错呀，这个血祭宴用的鸡呀、是丐帮用独门秘方饲养的，据说在杀鸡的时候，用那个又薄又锋利的刀对着鸡脖子咔 鸡都断气了，不流一滴血。 听起来好残忍。 哎，没办法，谁让他能提升功力呢？现在这个血鸡啊，和一种丐帮独有神仙草一块，能炖出血红血红的血鸡汤，喝它不光能在三天内提高三成实力，还能永久提升一些内力。 哦，所以各门派的人就都来这里喝汤喽？ 没错，每届这个比武大会，丐帮都会举办血鸡宴呢。一开始只是内部聚会啊，后来呢，这个血鸡的功效就流传出去了。一些呀，跟这个丐帮关系好的门派也过来蹭吃蹭喝。再后来呢，这个参加血鸡宴就是所有门派约定俗成的规矩了。 那少林武当也参加呀？他们不是吃素的吗？ 唉，能增加修为，谁还管这个呀？再说了，别的门派喝汤，那增加的是三成功力，你没喝汤，不就吃亏了吗？你？ 那这个血鸡汤，它应该属于兴奋剂啊！这朝廷为什么不禁用啊？ 小乔姑娘，是这样的。朝廷给我们的指示是，血鸡宴有助于促进各门派团结，维持江湖稳定，所以我们太医院就没把血鸡汤加入兴奋剂的名单，还为血鸡宴的举办提供场地呢。当然，血鸡是丐帮自己准备的，所以一般门派要想赴宴是要交门票钱的。 哦，这样啊，哎呦，朝廷也是真是不容易啊。 哎，早知道这样啊，我就该冠名血鸡宴了，咱们家的啤酒一定能卖脱销。 小芳，你好帅啊，知道的东西真多。 哼，那可不，你不看看谁男朋友 啊？谁呀？ 你呀，我的坨坨呀。 啊，我要进去喝汤了啊，解解腻。 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哎， 单身伤不起啊。 哎，你们两个再不来，这个汤待会儿就没了啊。 等等我。 丐帮的一场血鸡宴聚集了来参加武林大会的江湖人士。汉阳客栈上下三层几千平的馆子全都坐满了。狄仁杰几个人被安排在三楼最好的包间，和丐帮帮主丐中丐、左半仙安排在同一桌。哦，对了，桌上还有一个狄仁杰他们并不认识的人，一个头发光秃、身穿道袍的道士。不过大神官左半仙好像认识这个人。 哟，这不是多余多半仙吗？什么风把你这个老神棍给吹来了呀？ 哟，这不左右左左半仙吗？ 嗯， 你这大脑袋还没死呢。 哟，我可不敢死你前面，这不是有违天意吗？ 也对，总不能让我白发人送你这黑发鬼吧。 啊，就你有头发吗你？ 哎，两位贵客，看在我丐帮的面子上，消消气吧，别伤了和气。来人，快上血鸡汤。 哎，盖儿长老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贫道出家人不沾荤腥，不过那边那个假半仙估计没有忌口。 瞎说什么呢，我也不沾荤腥，你才假半仙呢。别忘了，大神官可是我，左半仙不是你。 师弟呀，这你就是觉悟不够了。出家之人在意那些名利干什么呀？不当大神官多自由，陛下照样允许我自由出入皇宫，为他讲道。况且当年的仙术大赛，要不是我让着你，你能当上大神官吗？ 老神官，你我既然师出同门，同属东汉左慈的传人，你为什么不改姓左呢？啊，你怎么不改叫左多余呢？要不你就随我的姓改姓左得了啊，你就叫左余吧，左多余也行啊。贫道我呀，正缺个儿子呢。 啊呸！你这大脑袋，你给我当孙子我都不要。 哎，二位， 别吵了，既然二位都不喝血鸡汤，那就来点茶水，吃点素点心吧。 得，血鸡宴最好的包厢，因为左半仙儿和多余多半仙儿两个人的恩怨变得剑拔弩张起来。狄仁杰、大乔、小乔、元芳、扁坨坨一行五人感觉有些尴尬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爱吃的元芳打破了现场的沉寂。 这个二位半仙儿，你们这个啊，打扰一下啊，你俩是不是都不喝这个血鸡汤啊？你要不喝的话，你让给我吧啊，那个啊，这个不说话，我当你同意了啊。哎呦，啊，真好喝。 多余多半仙儿吃不吃素我不知道，不过左半仙儿啊肯定是吃过荤腥的，毕竟牛记驴肉馆的至尊 VIP 可不是白给的。不过俩人这一见面呢，李可就想起师门的规定了，一个比一个矜持，就是不喝血鸡汤。哎呦，这可就便宜元芳喽，一个人喝了三碗血鸡汤，出门的时候眼珠子都变红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狄仁杰推开屋门就被院子里的元芳吓了一跳。 哎呀芳啊，你这怎么起得比我还早啊？ 啥起得早啊，我压根儿就没睡，昨晚鸡汤喝多了。 哎，好吧好吧好吧，我去叫大乔小乔啊，你去叫上扁坨坨，比武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啊。 好嘞，我这就去。 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三年一度的比武大会终于开幕了。狄仁杰一行五人来到了会场门口。 可以啊，大乔，场地布置的不错嘛。 是啊，哟呵，全都是江南啤酒厂的啤酒摊。哎，大乔，你这下你发了。 哎，能赚无所谓，只要比武大会别出什么乱子就好，要不然我们家的股票肯定会跌停的。啤酒才几个钱。 股票是啥呀？ 方，我问你啊， 啊， 你家里有矿吗？ 没有啊。 你家里没矿，你还敢问股票？你可以啊。 哎，那边门口果然有卖金疮药和跌打丸的。 哎，对啊。哎，朵朵，那边那不就是昨天来你医馆采购金疮药那人吗？ 啊，你们也认识医药世家福家的船员福不福？他是本届比武大会官方医疗保障队的代理方。 哎呦呵，没想到这个福不福还是个好人呢，我还以为是个江湖的野郎中呢。 哎，你们看那个福不福收钱的时候为啥还要戴手套呢？ 不知道，可能是有洁癖吧。 狄仁杰一行五人来到会场，各门派的参赛选手也都就位了。在大家的一致邀请下，狄仁杰代表汉阳县，代表朝廷为大会致辞。 狄某不擅长武功，就会一招白鹤亮翅啊，对比武大会呢是外行看热闹。本届比武大会我只有三个要求：一，不能伤人性命；二，不能伤人性命；三，还是不能伤人性命，违反的话就取消参赛资格，再附赠汉阳县牢房套餐。哎，好了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，祝大家在汉阳县吃好喝好玩好。哦，对了，本次比武大会是由江南啤酒厂独家赞助的。 说完话，狄仁杰赶紧走到左半仙身边，按照昨晚商定的计划，要把左半仙引向牛记驴肉馆。 哎呀，左大人呐，这个比武大会也开幕了，也没咱们什么事了，对吧？咱们去吃驴肉火烧去吧。 嗯，好啊，反正咱们也不会武功，嘿嘿，就别凑热闹了。 两人一拍即合，动身前往牛记驴肉馆。其他人呢，除了大乔镇守会场以外，元芳、小乔、扁坨坨也一同前往驴肉馆。 大伙儿有说有笑的走在路上呢，比武大会会场出事儿了。 哦，左大人、狄大人，会场出事儿了，各门派的人都发疯了，一个个六亲不认，互相打起来，现场已经死了十几个人了。 什么？ 等到狄仁杰一行人重返现场的时候，发觉现场弥漫起一股奇异的香味儿。闻到这个香味儿，扁坨坨脸色大变。 不好，快捂住鼻子，远离会场。小江姑娘，你轻功好，赶快去我的医馆取天山雪莲和玉树虫草，这两副药材能解毒，我们在那边那棵树下面等你。 好的，我这就去。 哎呀，扁大人呐，这到底是什么毒啊？ 这是一种名叫万人迷的香料，本身是没有毒的，但近期服过神仙草的人闻到这个香味以后，就会变得狂躁不堪，六亲不认。 神仙草、血鸡汤，难道说下毒的人是丐帮？皇宫盗窃案的窃贼在丐帮？ 我觉得应该不是丐帮，刚才咱们也看到了，丐帮的人也全都中毒了。 此时此刻，比武大会官方医疗保障队的负责人服不服，冒着生命危险将死者和伤者转移出会场。趁旁人不注意，服不服拿出一个竹子做的针筒，插入一个死者的胸口。难道窃贼就是服不服？另一边，小乔终于取来了天山雪莲、玉树虫草，连放在一起的湘北臭豆腐也一同带了过来。众人服了解药之后，立即前往比武大会会场，现场的厮杀还未停止。 乔美、大乔、方啊，你们三个会武功，赶紧把他们拉开喂解药。 大人，我留意保护你吧。 哎呀，情况紧急，救人重要，不要管我了。 大乔、小乔、元芳三人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给现场的人喂完了解药。不过发疯的武林中人也让他们三人遍体鳞伤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服不服一脸狞笑地走向现场的众人。 没想到下毒的竟然是你，怪不得你要提前收购雪莲和虫草，原来是想让我们没有办法解毒。 没错，我连隔壁神农县的雪莲和虫草都收购了。哎，你们，你们是哪来的解药啊？不过也没有所谓了啊，现场没有人是我的对手了，我可以放心的去取心头血了。 服不服说的没错，现场会武功的人全都伤痕累累，根本没法阻止服不服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小乔突然看到服不服手上的手套，灵机一动。 喂，那个叫服不服的，你是不是有洁癖啊？ 啊，你要干什么？ 我不干什么，我给你来点臭豆腐给你烫。 说着话，小乔拿出一个瓦罐，打开盖子，用尽全力扔到服不服的身上。这是臭死人了。服不服发疯的在自己身上是又抓又挠啊。狄仁杰、扁坨坨还有左半仙趁机摁住服不服，把他捆了起来。城门口驻扎的左半仙的官兵也赶到了会场，大家终于安全了。不过官兵搜查服不服，却没有从他身上发现装人血的竹筒。狄仁杰陷入了深思。 哎呀，大人呐，难道这服不服不是主谋？难道这幕后黑手把血已经拿走了？ 我早该想到，真正的窃贼就是血鸡宴当天没有喝血鸡汤的人。 啊，左半仙，我就知道是你。 二火风，你没脑子吗？啊，窃贼就是那个老神棍多余，多余。 没错，就是他。 和狄仁杰猜想的一样，多余多半仙早已消失不见。狄仁杰基本已经锁定，他就是窃取血魔大法的嫌疑人。一切啊，还得从长计议。